岁月的损耗对象不仅是容颜，还有激情。如何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依旧相看两不厌？如何在桑田变幻之后，纵然面对白发和皱纹，对彼此的兴趣是关键。无聊乏味的伴侣，毫无疑问将不可挽回地把生活推向庸俗和索然。他不一定必须具备深厚的学识，可是他的内心必然是丰富的。他不一定走过很多的路，可是他的生命当中必然有故事发生。在这样一个如林的世界当中，永远不缺少各式各样的人，可是唯独有趣的最难遇到。希望有一天你我都能够与自我以外的他人世界发生一场异彩纷呈的相逢，也希望有生之年你我能够有幸成为彼此太长生活里面有意思的那一位。 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也许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客气，彬彬有礼。也许不知不觉我们再也不联系，